陈琳演唱的《小螺号》，卢秀梅带来的《俺的家乡真是美》。 在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就在日喀则呀，香放了蜜糖，一撒一撒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

血雨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先们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Oh,